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会委员长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特使、国务委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参加了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就任仪式。就任仪式1月10号在尼加拉瓜首都马纳瓜的革命广场举行，有外国国家元首、代表团、代表各国驻尼外交代表以及尼加拉瓜政府、国民议会、各界的人士和群众参加。崔龙海同志表示祝贺丹尼尔·奥尔特加·萨维德拉再度当选总统，并表示支持和声援尼加拉瓜人民的事业。崔龙海同志这天应邀出席了尼加拉瓜政府举行的宴会。